六点活力麦2021全新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你好，我是思萌，一名音乐 DJ， 也是一名职业教练。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6点到7点，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有太多深刻过往，刺眼而混乱。黑色的穹苍，排成一张网，心不忙就敢闯无边的黑暗。多亏那个倔强的我没学会投降，希望闪着不灭光芒，像一颗太阳在发烫。那是一道光，闭上眼像旧时光，一年间在天上透着光。心愿是一双钢铁的翅膀，足够我继续这场逆风的飞翔。眺望着前方渐亮的梦想，路越长越勇敢，我还着流浪。哦，多亏那个倔强的我没学会投降，希望闪着不灭光芒，像一颗太阳在发烫。 开场曲来自动力火车带来的这样的一首光啊，我不知道喜欢打篮球的朋友还记不记得，在2013年的时候，曾经央视制作过一个关于马刺队的一个纪录片啊，宣传片，当时呢用到的主题曲就是这首光，还记得吗？那个时候的球员们，那个时候在赛场上面拼搏争抢的那些队员们，以及他们在我们青春当中留下来的印记。反正其实篮球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很多很多朋友球类运动的一个启蒙的项目啊，当然 有些朋友可能是足球，而这种呢就是它最大的魅力是在于非常考验到的是你和队友之间的这种感情，团队配合等等。甚至好长好长时间我也会偶尔怀念一下在大学期间在篮球校队当中跟这些队员们一块训练的日子。 OK， 我们开启这样的一种活力的状态，活力派正在直播。你好，我是思萌，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 还记得那夜的悲哀，忍住泪关心门，你故作坚强离开，然后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纵然心中充满了脆弱无奈。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到最后才了解已错过了真爱。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的比真心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 一些话终究还是说不出， Every night 想 melody 做一些弥补，每个心思都在这些甜蜜词语中。 Do you miss me? Call me maybe. The song because of you， 每个想你的夜灵感都会如此泛滥。欠我一句 I do， Girl I really wanna loving you， 想要时间在这一刻凝固，你不用担心麻烦会光顾。 Oh， 告诉我自动去清楚，哎， 在人群之中我还会感觉到孤独。 Every day 像 melody 告诉你全部，不知不觉小宇宙都在被你牵动。 Do you miss me? Call me maybe。The song because of you， 每个想你的夜，灵感都会如此泛滥。So crazy for you，Oh no no no no no， 在那未来，你欠我一句 I do。 非常可爱的南拳妈妈带来的 What can I do 啊，最近呢也是上周刚刚的东京奥运会结束啊，那么其实呢两周的时间呢，大家也是看了不少的项目，也种草了不少的运动员的颜值也好，或者说实力也好啊。当然最近也有些朋友会来问我说，哎，思萌你看奥运会呢已经结束了，但其实大家的这种运动热情呢还是依旧这么高涨啊，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或者说我们能够怎么样积极响应这种全民健身的状态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每个人呢可能从你自己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和以及习惯的一些运动形式上先入手，比如说现在天还不算很冷，那么去游个泳啊，跑跑步啊，甚至在家楼下陪着孩子一块跳跳绳，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更好的新陈代谢，能够出出汗，让我们的状态更好。那么在本周的节目当中，我也预告一下，稍后呢我们会简单跟各位聊一聊运动会结束之后我们该如何关注到自己的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在下半时段会集中为你呈现。 梦想一旦。

找寻，再美的风景都不如你吸引。 Oh baby baby， 幸福喜欢突然袭击，没有倒数三二一，这样才叫惊喜。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也开始跟各位聊一聊啊，在奥运会结束之后呢，我们能做些什么？其实也是为了响应这个全民健身的号召嘛。然后呢，每个人呢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更健康的身体，向这些运动健儿们看齐。首先呢，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最简单的数字啊，也是从世界级的各大机构包括专家呢通过研究得出来一个比较理想的数字，是建议各位啊，成年人通常来说每周的有效运动时间需要呢不低于75分钟，而强度在中等强度左右。这个中等强度怎么来说？很简单，就是你能感觉到微微的发汗，甚至有点喘气，然后呢甚至还需要你稍微那么努力一点才能够坚持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强度，而不是说太过于轻松的那种，反而没有效果啊。所以你要记住，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每周不低于75分钟，当然理想状态下是不低于150分钟的运动，那么有效时间，同时呢强度是在中等强度为主，让你稍微有一点点努力就可以完成的，也不需要给自己太大压力。那么这种强度和这种频次就已经可以在一周当中给我们身体带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效果。 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六点活力派，新的一年每天都在。 Jet setter, go getter, nothing better. Call me Mr. Bennett, and that top model chick to your everyday hood rat. Less than all, but more than a few, but I never met one like you. Been all over the world, done a little bit of everything, little bit of everywhere, with a little bit of everyone. All the girls I've been with, things I've seen, it takes much to impress. But you love your glow, it makes you so stand out from all the rest. Baby, I could be in love, but I just don't know. Maybe one thing is for certain, whatever you do is working. Other girls don't matter in your presenceEven though that ain't so, baby, cause my dope don't know how to end. But that independent thing, I'm with it, all we do is win, baby. I could be in love, but I just don't know. Baby, one thing is for certain, whatever you do is working. Other girls don't matter, in your presence, can't do what you do. There's a million girls around, but I don't see no one but youBaby, you're the best. a heart. I'm not scared of the dark. You've never seen it look so easy. I got a river for a soul. And baby, you're a boat. Baby, you're my only reason. If I didn't have you, there would be nothing left. The shell of a man that could never be his best. If I didn't have you, I'd never see the sun. You taught me how to be someone. Yeah. All my life you stood by me when no one else was ever behind me. All these lights, they can't blind me. With your love, nobody can drag me down. All my life you stood by me when no one else was ever behind me. All these lights, they can't blind me. With your love, nobody can drag me down. Nobody can drag me down. Nobody, nobody. Nobody can drag me down. I got fire for a heart. I'm not scared of the dark. You've never seen it look so easy. I got a river for a soul. And baby, you're a boat. Baby, you're my only. Ever behind me, all these lights, they can't blind me. With your love, nobody can drag me down. All my life, you stood by me when no one else was ever behind me. All these lights, they can't blind me. With your love, nobody can drag me down. Thank you. 是你最丑陋的装饰品，是热闹冷却的心。无穷无尽的思念，恨一真一假的爱恋。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我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给爱带动全场观众朋友，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那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继续让我明爱源源不绝，是唱最动听的旋律给你，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胆量往你的背后扔掉，是这轻佻交响乐送到全世界，又更新一遍，什么时候写到你精疲力竭， 送你的十八般武艺，唱得无二独一，世人都在注意，天下的十八般武艺多么不可思议，其实都是为你， 都是为你 看唱为是不是又在创造未来，是不是我又在让情绪给爱带动全场的观众朋友，是是不是还在不断学习，无论什么民族或什么阶级，继续让我灵感源源不绝，是写最动听的旋律给你，让你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单调往你的背后扔掉，是轻佻交响乐送到全世界，有个心里面什么时候写到你精疲力竭， 送你的十八般武艺，就是不二主义，世人都在注意， 天下的十八般武艺多么不可思议，其实都是为你 在生日那天，我决定他的视线，不会再逃避，爱永不窒息。每个女人都很可爱，爱上自己才性感。明天我要比今天更美丽。想念感动的瞬间，惊喜的瞬间，泪流的一瞬间，是幸福的每一天。快乐有自己温柔对自己，快乐有自己祝福自己。 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让人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让人动心。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一首《锦绣梦》，开启上班路上好心情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来最最真实的 Listen to One， 为我集赞，一起把纯粹音乐还给耳朵哦。 Listen to One，Listen 21。